呢一个咧就系贵鬼哦，系贵鬼进入嘅。嗱，是人而迷惑为菩萨，信其教化，摇动其心，破法律而潜行贪欲，口中豪言，灾祥变异，或言而来，某次出世，或言结火，或是刀兵，恐怖于人，令其家之无故好生。啊，呢个魔鬼附身的人来到这个贪求善巧的修行人的地方，讲些什么呢？讲一些口中豪言，讲几时几时呢就发生水灾了，几时几时呢又有些什么好东西出现了，或者说现在什么法呢在哪里出世 ，或者什么时候呢就发生这个劫火了，或者什么时候呢有刀兵劫了，总之呢讲的东西是古古怪怪，迷惑人家，令人家恐怖。那这个贪求善巧的修禅定的人又蠢，又听他的说话，受他教化，所以呢就被他吸引了，摇动他的心，破坏律仪，潜行淫欲，这种呢就是魔鬼的技术。魔鬼呢最主要呢就是令到人呢破戒，因此呢你想知道哪个是魔，哪个是法呢，你就以他持戒清不清净，哪个法师持戒清净，不会搞男女关系的呢，这个就是法。如果是有这些不轨的行为呢就是魔，那这个魔呢讲种种的古古怪怪恐怖的说话呢，令到人呢听他讲，听他讲呢就逃避咯，或者给些钱你跟我念经啦，消灾啦，那所以呢就无端无故令他耗尽这个家财。在2000年前，1999年，美国有一个传说话罗省咧就嚟落沉啦，咁就嚟落沉，所以咧就好多人惊啊，去走去大度。其中一个系我个徒弟，哦，真系佢着咗魔，佢就离开罗省，卖细个屋，辞细份工，将啲钱喺个深山野岭里边买一笪地，自耕自种，去高高嘅地方落沉都沉唔到啦，咁。你说蠢不蠢啊？学法学到这样真的很可惜，是吧？结果现在2005年了，罗省还好地地在那里。亦有人说2000年呢就是，大火灾大水灾，然后呢就是末劫临头了。现在2000年是不是没有啊？所以那年我回来讲是讲弥勒菩萨，讲弥勒菩萨这个题目是叫做什么，讲弥勒菩萨当来下生的情形，就辟这个邪事，这部诗叫做什么，正见与邪见，这篇文章你们可以在网上看，正见与邪见，这个就是辟这个前事的了。咁呢一个魔鬼附身嘅人嚟到呢一个修行人嘅前边，口是经法，然后咧系讲种种古怪嘅嘢，令佢破佛而系乜嘢人嘅作怪啊？系乜嘢鬼怪啊？咁此名怪鬼，年老成魔，老年时人现作生身，害俾人睇。弟子意思开含王能，呢度就讲佢结果啦。系呢一种行为。变种种相，变种种形，这个魔鬼是什么鬼啊？是怪鬼，记得吗？前面落地狱里面呢有十种地狱，十种地狱之后呢，后来地狱受尽呢就有十种鬼怪，十种鬼怪受现个鬼之生之后呢有十种畜生，记得吗？那这个呢就是其中一个怪鬼，年老成魔，这个是出这个魔鬼的命，因为因中贪物成罪，罪不异物成形，所以名为怪鬼。鬼报已经尽了， 所以被呢个魔王咧系收摄咗，啊，掠取佢嚟俾佢所用，咁作为呢个魔鬼嘅伴侣。咁啊，魔王咧而家咧就非呢一个贵鬼嘅精去附其他人嘅身，啊，附呢、这个。显呢个鬼去附其他人身咧，就嚟到呢个修禅定人嘅地方，啊，目的咧系扰乱佢嘅禅定，令佢唔能够成就呢一个一心三供嘅止供。咁然后咧，啊，呢一个人咧，呢个魔鬼咧，系令到佢诱惑佢。是贪行私行淫欲，当这个鬼啊厌足产生的时候呢，就离开这个魔附人，被魔鬼所附这个人的身，这个人呢被魔鬼所附的人呢，就来到这个修禅定的人的事事法，那修禅定的人就做了他弟子咯，啊，这个被魔所附的人就做了老师咯。呢而家呢个魔鬼啊离开呢个人身体咧，咁呢个人就冇神通啦，啊冇呢个威德，又冇办法别种种种变化。咁既然呢个鬼离开佢身，系冇神通冇变化，就普通人一样啦，啊冇神力噶啦。咁啊，以前啊呢啲弟子嘅座下嗱。譬如话呢个魔鬼附佢嘅身嚟到我度说法，我有一班弟子噶嘛，系咪？我呢班弟子咧，佢跟住我嚟癫啦，啊，俾呢个魔鬼诱惑。咁啊，等呢一个魔鬼离开佢师傅嘅身时候咧，冇咗威德咧，咁呢一个弟子，即系呢个魔鬼嘅弟子嘅弟子，即系我座下呢一班徒弟就知道，系呢个衰鬼啊，系蛊惑我哋，搞到我哋咧系家破人亡。咁于是咧就告佢一状，去政府度告佢一状。咁呢一个时候咧，呢、这个魔鬼所附嘅人，同埋呢个修禅定嘅人，呢两个人都俾政府惩罚。所以话弟子以师驱陷亡能，哦，因为修行呢修到受阴已经尽了，已经是相当长的时间，结果因为贪求这个善口，啊，被魔所着，啊，这种境界呢是非常之可惜，啊，以东仙国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更欲，这里是法提出警告，你阿难同埋修行的人应该提高警觉，哦，怎样警觉法呢？即是说对这个口舌经法的人，啊，应该听言辨识，首先知道他是有不轨的行为，不要被他迷惑，自然呢就可以超出这个生死，不受轮回。如果不是呢，迷惑无知，啊，被这个魔鬼扰乱呢，啊，大家搞迷一起，啊，种种不法的行为呢，结果呢是第一就受刑部被政府惩罚，其次呢就受这个果报，最后呢要堕落这个无间地狱求出无期。这个呢是修禅定的人他危险的关头，应该分分钟是提高警觉的，这个是第一点贪求。第二点呢，阿难由善男子受阴开妙，不遭邪类言定法明，心魔地中又爱又荡，非其精思贪求经历，又比修学言通法门的人，已经透过受阴十种境界，不被受阴所惑了。所以在这个定之中呢，这个言定法明，即是前面讲定慧均等，啊，已经产生这个智慧了，啊，好像这个雀仔出了笼，得意生生，随意所往，不为这个形身形所驱促了。现在在这个三摩地之中，啊，发现起产生一念爱又荡的心，即是又荡是什么？ 即是风起神通，希望到处去。所以坐禅呢绝对不能够贪求什么东西，你一有境界现前，你一执着一贪求呢就被这个魔所着了。他为什么贪求这个神通呢？他希望有神通呢就可以入历十方世界，去十方法的国土亲近施法。只是这一念的心呢就被这个魔鬼所着，于是呢这个魔鬼呢就飞这个妖精啊，的神识呢是来到这个人的地方，那就为他说法了。所以说以是天魔后得其变，非征服人口舌经法，其人亦不觉之魔着。这几句经文而前面所讲，亦言自得无上涅槃，例比丘由善林指持，夫助是法自应无变，其听佛者忽自见身坐宝莲花，前体化成紫金刚在，一众听人啊，各各而是得未曾有。嗱，呢个嘅变法咧，又唔同前边啦。前边咧系被魔所着嘅人本身响度变化，而家唔系啊，而家被魔所着嘅人咧，佢嚟到呢一个求神通嘅修行人嘅地方咧，系令到呢个修行人同埋佢座下弟子咧系变啊，咁啊呢个魔所着嘅人亦唔知道系魔所着，自己话已经证得呢个无上涅槃，所以嚟到呢个贪求呢个神通嘅人地方咧，为佢说法。咁佢自己嘅身形冇变到，但反而令座下听众嘅人假使间，假设啊，唔好惊啊，假使间我而家系魔鬼咁啊，令到你哋个个都变成佛，个个都变咗样，你惊唔惊啊？咁但应该惊啊，系嘛？但系咧呢一班人咧蠢到蠢到咩咁样？得未曾有喎，好高兴喎，哦。咁嗱呢班，譬如呢个魔鬼所做嘅人喺呢度讲经，咁啊佢冇变到喎，令到下边听经嘅人咧坐个大家都坐响宝莲花上喎，啊或者呢个身咧放光啊，呢个身放光坐莲花，即系现法相啫。既然成咗法咯，咁啊乜嘢神通都有啦。所以咧投其所好，所以现呢种境界啊，凡是在法会听法的人咧，个个都是咁样，所以咧个个都啊，我而家成法啦，即生成法啊，几咁好，得未曾有，好蠢好蠢啊！假使间有朝一日咧，你遇着呢种境界咧，你千祈唔好咩上为真，即刻念法啊，一念法咧邪不胜正，呢、这个魔境就会消灭噶啦。咁啊，而家咧就呢班蠢人啊，是人而迷啊，或为菩萨，以为呢、这、一个哇呢、这个魔鬼守护人，佢都未讲经啫，就可以令到我哋咧系成佛喎、哦。咁啊，呢、这个真系菩萨再来啦。咁啊，听佢话啦，听晒佢话咧，咁啊，任入其身破佛啦，而哦潜行贪欲，呢、这个就是魔鬼嘅伎俩啊。咁呢一个魔鬼咧讲啲乜嘢咧？佢口中好言啊，知法应世某次某法，当时某次某人，当时某法化生来此，某人即是某菩萨等啊，来化人间，其人见故心生渴养啊，邪见物轻，种子消灭。是人即系呢个受阴尽，想阴言。而在这个魔三魔地中修禅定的人，因为一念啊，爱好这个游荡的心，所以呢他就被这个魔鬼所迷惑，认为这个例他为他说法的人是菩萨，生命归依，因为归依他投其所好，所以呢知意任欲、哦、放荡游戏、啊、这个被魔鬼所缚的人呢，时时喜欢说知法是在哪一个地方认识、啊、 边一个人就是边一个化生而来的，或者边一个地方有一个人就是什么菩萨认识，那些菩萨和佛来这里做什么都是为了来教化人间的。那这个贪求游荡的人呢，见这个被魔所附的人能够讲出哪一个地方有哪个法应晒，哪一个地方有什么菩萨在那里，所以呢就认为他都是法再来了。如果他不是法再来，他是怎知道哪里有法哪里有菩萨啊？于是呢就很仰慕他，更加亲近他，所以受这个魔鬼的迷惑，邪见勿轻，所以呢产生邪知邪见的事的念头，正见呢就消失了，所以菩提的种子就自然消灭。那这种境界叫做什么鬼啊？此名白鬼，年老成魔，老年时人厌作生生，害彼人体，弟子以思开陷妄能，以东仙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更欲。这里呢是出这个鬼的名字，这个是叫做白鬼，是因中呢是贪这个淫欲而造罪堕落这个地狱，地狱报尽呢是生而为鬼，叫做白鬼，是一种女鬼来的。那这种女鬼呢是年老成精呢，就被这个魔王呢接受了他，做他手下。而家呢个魔王呢就派呢个白鬼呢出嚟咩？出嚟咧迷惑呢个修行嘅人。咁当佢系种种手段破坏咗呢个修禅定嘅人，令佢信服佢，做种种不轨嘅行为。咁有朝一日咧，佢就厌足生生啦。厌足生生呢就离开这个被魔鬼所附的人，这个魔鬼所附的人同埋来为这个贪求神通的弟子示法，两个呢都被人来告发他，拉他去坐监，所以说拘陷妄能，这个是花报。再最后呢就是果报了，果报呢是要堕落无间地狱的。所以佛说你阿难啊，应该首先觉悟，未有魔境出现的事你就要知道有可能有这种境界出现，因此呢你就不会被他迷惑，不会堕落这个轮回。如果你迷惑不知的话，就会为他跟他一起作罪，一起受报，最后呢要堕落这个无间地狱。第三种境界是贪契合想，由善男子受阴开妙，不遭邪类言定法明，三摩地中三爱绵猛，情其精思贪求契合。又善林子受音开妙，这几句呢就是说受音尽破了这个受音，超出这个见俗的人，在这个禅定中呢不会遭受这个受音十境的邪思所迷惑，言通的妙定呢得以发明，得到二生生了。但是现在在这个三摩地修这个一心三观的时候，忽然想起爱慕，一种爱慕的念，爱慕什么呢？竭力情直其精神思虑，贪求什么？贪求上契佛心，下合有情。就这一点贪求契合的心呢，就是招魔鬼的原因了。以是天魔后得其变，非征服人口是经法，其人实不觉知魔着，亦然自得无常涅槃， 这一段经文是跟前面一样，不需要解释了。来比求合善临指示辅助事法，其形及比听法之人外无千变，令其听者未明法前三字开悟，念念而译，或得宿命，或有他心，或见地狱，或知人根，好护施事，或考涉解，或自诵经，各各风仪得未曾有。哦，这个呢，这一种境界呢，又不是说魔鬼着身的人，亦不是修禅定的人有转变，而是令这个修禅定人座下的弟子有转变。这个被精所附的人来到这个修禅定的人的地方，为他讲经说法。他这个讲经说法的人，其实他都不知道自己都是被魔鬼所着的，自己以为自己证了这个无上菩提梵啦。所以呢，他来到那里说法的时候呢，他的本身的人，魔鬼着的人的本身没有变动。同埋呢个修禅定听佢讲法嘅弟子亦冇变动，外形冇变动，但系能够令佢呢一个听佢说法嘅修禅定嘅人，同埋佢座下嘅弟子啊，未听经之前，即系等于你哋入到嚟未听经之前，哇！即刻心开意解，明白咗好多嘢。不是说等到你听了才明白，未听经他就明白很多东西。哦，今晚讲过经，我喊就明白了。甚至到呢，得到宿命通、他心通，或者是见到人间种种好的不好的境界，或者是见到地狱里面的种种苦恼的境界，或者他口能涉解，或者你们会诵经，每一个人都得到特别的境界，所以呢各个风仪都未曾有。那这一种境界呢，应该你们说呢，应该是什么境界？是不好的境界。凡事呢超出常情太多呢，都是不好的境界。但是这一帮人呢很蠢啊，是人而迷，或为菩萨面爱其心，破佛律而浅贫淫欲，口中好言，法有大小，某佛先法，某佛后法，其中亦有真法、假法、男法、女法。菩萨亦是这样，其人见故，洗涤本心而入邪误。法是不是有大小的？法像有大小的，法像是有大小，法无大小，法法道同，每一个法所证的真理是一样的，所得的智慧是一样的。法有先有后，是有先有后，过去法现在法吗？他说法呢，哪个法是先，哪个法是后，所以他讲的东西不是说现前不对，有些对有些不对，就令到你半信半疑了。其中也有真法假法，有没有啊？有冇系真系有冇真法假法？你哋话呢？嗱，而家有人话佢系佛，佢系护法，但系护法咧，好似系密宗里边一个名字嚟噶。啊，呢个唔系话无宗法，但系现在真系有个人咧，有个人咧，有比丘、比丘尼都有。前几年记得嘛？啊，有一个比丘尼话自己系佛。而家咧，亦有個比丘咧，係話佢係咩蓮花佛、蓮花生佛，哦，都係有人呢個就係真法假法就有分別啦。如果你哋話有人話俾你聽，我係佛啦，咁你信唔信咧？當然唔應該信啦，係嘛？唔係，我哋知道佛所讲的嘢是啱的，因为佛话呢个是末法时代嘛，是释迦牟尼佛的末法嘛，未来佛未出世嘛，边度有佛在呢个世界啫？但是极乐世界有，他方世界都有。哦，现在有佛，嗱，万事师利菩萨现在就在北方作法嘛，所以其他世界有佛。哦，南佛女佛， 有冇啊？嗱，呢个系一个问题吓，你哋知唔知道有冇男法有冇女法？冇可能嘅，因为凡系圣法咧，都系大丈夫上。我哋知道无色界已经系冇生啦，色界天人咧系有生嘅，有形象嘅。佢有冇男女啊？有冇？冇。嗱，色界天已经冇男女生分别，法嘅境界点会有男女生啫？好多人问我，观音菩萨究竟是男啊，抑或是女？你哋话呢？吓、啊，男、女，如果是菩萨的本身呢，已经超越男女的境界。啊、大丈夫啫，仰敏丈夫公自在，《华严经》讲嘅，仰敏丈夫公自在。即大丈夫上观音菩萨，但是呢观音菩萨三十二应、啊、入之国土度之众生、啊、应以男生得道者即以男生而为师法，应以女生得道者即以女生而为师法。应生是有男女、哦、法的本身是没有男女。如果这个人这样说，又有真法又有假法，又有男法又有女法，菩萨都是这样、哦、菩萨也有男也有女，菩萨就真系有男有女啦，点解咧？咁你哋都系菩萨啫，你承唔承认自己系菩萨啊？求咗菩萨戒嘛，仲唔系菩萨？系咪？菩萨咧系男子亦可以当做菩萨，女人亦可以做菩萨、哦、所以菩萨系有男有女，法咧就超出男女。菩萨有男有女咧，系修因嘅时候有男女。分清清楚下，而家你学法，发菩提心，修菩萨行，受菩萨戒，你就是女菩萨。佢是男子咧，系佢系男菩萨。修因的时候，不是正果的时候，正果的时候就真真正正圣人的菩萨就冇男女相啦。你知道菩萨有好多种，有凡夫菩萨，有圣人菩萨，啊，有呢个法道在内的菩萨。只是行于初发菩提心学佛的人呢，就有男菩萨女菩萨。我们要分得清楚，你听过经明白了呢，你就知道他所讲的事不对。但是这个蠢人呢，修行修到破了受音了，现在在想音里面修行，还蠢到这样，还听他说、啊、见他这样呢，讲得出哪个法哪个法，所以呢洗涤本心。洗涤本身是什么意思？改变了本来求菩提心修圆通止观的心、啊、那么改变入了这个邪知邪见的境界、啊、这一种境界是什么鬼作怪啊？此名微鬼，年老成魔，老年时人严足生生三生去俾人睇，弟子意思驱行王能以东仙国，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多无更欲。呢段经文好浅，唔需要解释啦。啊，我哋只要知道呢一种境界咧，系一种魅鬼。啊，魅鬼系乜嘢咧？呢个系因中啊，因为贪蛊惑成罪，啊，所以就堕落地狱。堕落地狱受罪完之后呢，就做这种鬼，做完这种鬼受完这个报之后呢，就易畜成形，畜生成形、啊、叫做微鬼。现在呢这种东西呢，这种鬼怪呢就沦为魔见，被这个魔鬼呢取用了，现在呢就显这个微鬼呢附他人的身，来到这个修禅定人的地方，就在这里乱咁讲嘢啦。哦，咁结果点啊？结果呢个魔鬼厌足厌日久生厌嘅时候咧，离开呢个被精所缚嘅人嘅身体。咁呢个修禅定嘅人同埋被精所缚嘅人咧，结果咧都受到法律嘅裁判。咁啊，最后咧系堕落呢个无间地狱。咁所以法咧话，你阿难啊，应该首先觉悟呢种境界唔系正常嘅。如果不是呢，迷惑不知呢就会堕无更欲啦。第四种呢，贪辨色想，由善男子受音开妙，不遭邪类现定法明，三摩地中三爱根本穷林默化， 性之始终，精爽其心，贪求辨识，啊，前一二三四五，前五句呢就不需要解释了。心爱根本，根本是指什么呢？根本是指孟法的根源。孟法的根源是什么？就是说受音像想音的微细的动相显现了。那这个人呢，不知道这种动相是绿色种子的想音，以为是孟法的根本，以为是这个大白色，大白色是孟法的根本，所以他心呢就爱着不舍，贪爱这种境界，延命的境界，所以呢进一步追究博览这个孟法的变化，同埋他性之始终，由这种用心的精进贪求辨别孟法的现象，分析孟法变化的根本，这一念贪求的心呢就成为招魔鬼之友了。那这个魔鬼呢，以是天魔就得其方便，非征服人口舌经法，其人先不觉之魔着，亦然自得无上涅槃，来比求言，善临指示，辅助说法。这段是跟前面一样，不需要解释。生有威神吹服寇者，令其座下虽未闻法，自然心服，是之人等将佛涅槃菩提法身，即是言前我欲生上，父父子子大代相生，即是法身上自不自，都只现在即为法国无别净土及金色上，其人信受忘失先心，生命归依，得未曾有。就是说这个享受音像想音的定之中修行的人，当他心呢是追求辨别孟物的现象和根本，这个时候这个天魔就使到这个妖精呢附落他人的身，来到他那里跟他说话，讲些什么呢？他未事发之前呢，他身上呢显出种种威严的相，而且是有神通，令到这个求追究孟物根源这个三摩地中修行的人，同埋佢座下嘅弟子，未听到呢个魔鬼讲说法嘅事之前呢，已经非常之欢喜，信服佢啦。咁以为呢一种呢就系圣净涅槃，生嘅菩提，亦系法嘅法身。未听佢讲嘢，就令到佢呢心服口服，以为这个呢这种境界呢就是真性菩提，就是证得法的法身。那这个法的法身是怎样的？他说就是这样，就是我现在眼前呢父父子子大代相生的肉身，这个肉身就是法身，这个肉身呢父父子子一代前一代就上自不折，这个就是上自不折不生灭的性啦。咁呢一种人咧，呢一班人啊，呢、这个修禅定嘅人，同埋佢座下弟子咧，都话啊系，而家呢个就系法觉啦。咁啊，呢、这个染就系净，冇另外其他嘅净土啦，亦冇另外咧有金色嘅法像。呢、这、一个咧染就系净，净就系染。令到人哋咧淨染不分，顯現呢個魔鬼咧係以凡男性，以生滅嘅因咧作為不生滅性，實在係好顛倒嘅。可惜呢、这個所禪嘅人 同为他座下弟子呢信受这个魔鬼的说话，所以生心归依这个为魔所附的人，以为是这个族凡夫族子的色生呢就是佛生，所以非常之欢喜。这一班人呢愚蠢到呢以为这个魔鬼所附的人是菩萨，于是呢就推教其心，是等二迷或为菩萨，推教其心破佛律而潜行贪欲，口中好言，眼耳鼻舌皆为净土，男女而根即是菩提。哦，涅槃增持比无知者信是慧言，是等使贪求辨识的三摩地中的人同埋佢座下嘅弟子，都一齐认为呢个魔所族嘅人咧系菩萨，咁所以咧推教其心，即系睇呢一个魔鬼所族嘅人，佢中意乜嘢啊？投其所好，咁呢个人咧啊，呢个魔鬼所附嘅人咧贪色啊，所以佢又投其所好诶。同埋佢咧，一切咧系行呢个淫欲破坏法嘅律仪。咁呢个魔鬼附身嘅人咧，时常口中中意咁话，佢眼耳鼻舌就系净土啊，男女而根就系菩提真持啊，咁样诽说佛法啊，混念真理呢种说话，目的就系乜嘢啊？目的系诱诱人哋破戒。破坏这个大定，可惜这一帮人呢蠢到不得了，大家都信他这种魔鬼的说话，所以被这个魔所惑，变成这个魔鬼的见属。这个是叫做什么魔鬼啊？此名蛊毒，染性恶鬼，年老成魔，老年时人染作身心，去俾人体弟子以思驱行妄能，而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更欲。呢一段经文一样唔使解释啦，系嘛？唔使解释，你哋都明白噶啦。咁啊，呢一种蛊毒系乜嘢变成呢？咁因中贪行为罪，堕落地狱受罪以不咧，就二重承认。啊！呢、这个蛊虫咧系好毒好毒嘅，啊，变成蛊毒鬼。哦，呢、这个鬼咧做得耐啦，所以魔鬼咧就召集佢做呢个手下魔鬼嘅眷属。魔鬼而家咧就差遣呢一种蛊毒鬼啊嚟附他人嘅体嚟扰乱呢个修行嘅人。结果你知道是大家都堕落了。